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冤家对头难化解，仇人后背都中邪，道帅挺身李麻团，少女心有千千结。 一个像是彩衣相亲的老傻子忽然就拦住了楚留香的去路，这个活宝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楚留香，忽然嘻嘻一笑， 大叔，大叔，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您呢？ 这个老头子居然管自己叫大叔，楚留香实在是有点哭笑不得。幸好花金公他们还没有追过来，楚留香的眼珠一转，也笑道。老先生，不必客气。大叔这两个字，在下实在是担当不起。谁知楚留香的话刚说完，这个活宝已经大笑了。 原来你是个呆子，呆子，我明明只有12岁啊，你却叫我老先生。我大哥要是听到了，一定要笑破肚子来。 楚留香又愣住了，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鼻子。什么？你只有12岁？ 这个活宝扳着手指头数道：今天刚满12岁，一天也不多，一天也不少。 楚留香说：那你大哥呢？ 我大哥年纪大，大多了，这把比我大叔还要大几岁呢。 他是谁？ 他叫薛一人。我叫薛小人。但是啊，别人都叫我薛宝宝，薛宝宝，薛宝宝。你说，薛宝宝这个名字好不好听啊？ 这个白痴。他竟然是一代剑豪薛一人的弟弟。啊，这才叫做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啊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他实在不愿意跟这个人多啰嗦，他笑道：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这个名字好极了。但是啊，既然叫宝宝，那就应该做个乖宝宝。是吧？让我走啊！下次一定给你带糖吃。他居然把这个40-50岁的人叫做乖宝宝，连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，一面挥着手，一面已经飞身掠起了。谁知这个薛宝宝竟也突然飞身而起，顺手就自腰间抽出了毒蛇般的软剑，唰！唰唰，一连三剑就刺出来了。这三剑当真是又快又准又狠，那剑法之迅速之精确，就连中原一点红、君子剑、黄鲁直这些人，那都要称呼其后啊。楚留香虽然避开了这个三剑，却已经被逼落下来了。 只见薛宝宝一只脚站在对面的假山上，他笑嘻嘻地嚷着说：“ 大舅，大舅，你坏了我的大戏，你还没有陪我呢，你怎么能走呢？” 楚留香望着他，他搞不清楚这个人他究竟是不是白痴了。看他的模样、打扮，听他的说话，明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白痴啊！但是，白痴怎么会使得出如此辛辣而迅疾的剑法呢？楚留香只有苦笑着说：“ 什么？我坏了你的大事？ 什么大事？”薛宝宝撅起了嘴说：“ 刚才我正在数天上的星星，好容易已经把月亮那边的星星都数清了。大叔你一来就吵得我忘干干净净了。你赔我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好，我赔你。 但是怎么赔法？”他嘴里说着话，身形已经斜窜出去了。这一掠，楚留香是尽了力了。以楚留香的轻功之妙，天下有谁能够追得上？谁知薛宝宝竟然好像早已经知道他要溜了。楚留香的身形刚动，他手上套着的金镯子已经飞出来了。只听叮叮叮一阵串响声，四只金镯子在晚空之中画起了四道金弧，拐着弯兜着楚留香就打过来。楚留香只觉得眼前金花一闪，叮当叮当两声响，四只金镯在半空相击，突然迎面向他撞过来了。这个白痴，他不但轻功高，剑法高，发暗器的手法更是妙到了极点啊。花金宫的银弹跟他一比，那简直就像是小孩在耍泥丸啊。楚留香的去世急如流失，眼看着他险些就要撞上金镯子，在这剑不容发的刹那之间，楚留香别无选择，身形陡然一弓向后退了回去，两只手分光捉影就抄住了三只镯子，剩下的一只也被他用手接在手里的三只给打飞了。这伸手一缩，伸手一捉，说来容易，其实却难极了。无论身、眼、时间、部位，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，错不得半分。若没有极快的出手，固然抄不到这四只镯子；若没有绝顶的轻功，也无法将金镯的力道削去。那样，纵然能够勉强抄得着金镯子，那虎口只怕要被震裂的。只不过楚留香抄住了金镯子，人已经退回原处了。只见薛宝宝跺着脚说：“ 大叔哎，你明明说好要陪我，你怎么又溜了？大人怎么能够骗小孩子嘛？” 楚留香忽然发现，这个白痴竟是他生平罕见的难缠的对手。楚留香虽然是身经百战，一时之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了。这个时候薛宝宝还在那儿跺着脚说：“ 大叔哎，你究竟是赔还是不赔呢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自然要赔啊，但是 怎么个赔法呢？” 薛宝宝立刻展颜笑道：“那容易得很嘛，只要你把月亮那边的星星替我数清楚就行了嘛。”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：“哪一边？ 那边嘛。” 其实这个时候天上根本没有月亮，却有繁星满天。一个人就算生了200双眼睛、100只手，也没有法子把这满天的繁星数清楚啊。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你说的是这边吗？那真好极了。”“ 为什么好极了？” 这边的星星我刚才已经数过了，一共是28437颗。 嗯，真的吗？ 自然是真的，大人怎么会骗小孩子呢？ 你不信， 你不信自己说。楚留香的心里早已经打好了主意，这个白痴若是不上当，那么这个痴呆就是装的。楚留香虽不愿和真的白痴打架，但是对付假白痴那可不同。谁知薛宝宝已经笑着说， 你说的啊，28437个，好，我数数看。 他竟真的仰着头认真的数起来了。楚留香暗中松了一口气，身子就像箭一般的窜出去了。这一次薛宝宝竟数得完全出了神，完全没有留意他。楚留香这才知道，真的遇见了一个武功高的吓人的白痴。他只觉得有些好笑，又有些惊异。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楚留香决定暂时绝不想这件事情，因为还有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解决呢。借尸还魂。石英的魂魄似乎真的借了左明珠的尸体而复活了。左二爷拿到了楚留香带回的花粉，也不禁为之目定口呆，汗流浃背，足足有一盏茶的功夫说不出话。张简斋皱着眉说， 那个屋子是否真的跟这个女子所说的完全一样啊？ 楚留香说，对，完全一样。 那么那位石姑娘真是今天死的？ 不错，她尸体还没有收敛，我还看到那身衣服也……说到这儿，左二爷忽然跳起来大声地吼着说， 我不管，我不管那是什么衣服，也不管姓施的女儿死了没有，我只知道明珠是我的女儿，谁都抢不走。 张简斋说， 可是他要是不承认他父亲是你呢？ 他若敢不认我，我就说了他。 你真的忍心下得了手吗？ 为什么下不了手？我 说到这儿，左二爷的眼泪不禁已经夺眶而出了，他魁伟的身子倒在了椅子上，仿佛再也无力站起来了。张简斋摇头叹息， 造化弄人呐、造化弄人竟至于死，你我夫复何言？ 左二爷双手捧着头， 可是你们难道要我承认明珠是那个泼妇的女儿吗？你们难道要我活生生的把自己的女儿去送给别人吗？ 张简斋用力地揪着自己的胡子，来去地踱着方步。这江湖名医虽有着妙手回春的本事，对这件事情却是束手无策了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怎么他还在睡吗？ 左二爷说，他睡得很沉。 楚留香站起来说，二哥，你要是相信我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吧。张简斋长叹了一声说， 哎，在这个世上，若还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件事情，那必定就是楚留香。左二爷，若不相信你，他还能相信谁呢？天已经亮了，初升的阳光自窗隙间照进来，照着这个女子苍白的脸色，那一双美丽的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。这的确是左明珠的脸呢、啊、却是左明珠的眼睛啊。但这少女是否是左明珠呢？楚留香也弄不清了，他甚至不知该如何称呼她才好。若称她为左明珠，她明明有诗音的思想和灵魂，但是若称她为诗音，她可明明是左明珠。这个少女垂着头，咬着嘴唇说：怎么样啊，你都看过了，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楚留香说：你的确没有骗我，那你为什么还不放我走？我可以放你走，但你能回得去吗？ 为什么回不去？ 以你现在的模样，你回去之后，别人会不会还承认你是诗音呢？少女的眼泪流下来了。 天哪，天哪，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？你叫我怎么办呢？ 楚留香柔声说：我既然相信了你的话，你也该相信我的话。无论你的心是谁，但你的身子的确是左明珠，是左青侯的女儿。少女以手捶床说：但我的确不是左明珠啊，我不认得左青侯啊，我怎么能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呢？ 楚留香说： 但施举人只怕也不会认你为女儿的，只怕连叶公子都不会再认得你了，也再不会把宝香斋的花粉送给你了。 少女身子一震，她说：什么？你怎么会认得他？ 楚留香笑了笑：哼，你怎么会认得他？ 少女低下了头，大声地说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会背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事情过去了，现在 我已不认得叶公子， 我只知道我是薛家没有过门的媳妇。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这件事情最麻烦的就在这里啊，因为他知道左二爷早已经将左明珠许配给丁家的公子了。就算左二爷和施举人能够平心静和地处理这件事情，这个女孩子就算肯承认他们都是她的父亲，却万万不能嫁给两个丈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外面砰一声大震，接着就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声音响起来了，有摔瓶子打罐子的声音，有石头掷在屋顶上屋瓦被打碎的声音，其中还夹杂着一大群人斥喝怒骂的声音。楚留香皱起了眉，觉得很奇怪啊，难道真的有人敢在置碑山庄来捣乱和撒野吗？只听一个又尖又响亮的女子的声音： 左青侯，还我的女儿来。 少女眼睛一亮，大喜： 母亲，母亲来了，她知道我在这里了。怎么，你们还不放我走吗？ 楚留香说：他到这里来，绝不是来找你的。 那找谁？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， 花金公那尖锐的声音又传进来了。我女儿就是被你这老贼害死的。你知道她得了病，就故意将所有的大夫全都藏在了你的家里，让我的女儿并没有人治，否则她怎么会死？我今天是要你赔命的。少女本来是想冲出去，听到这儿，她愣住了。楚留香接着说：“听见了吗？你现在总该知道他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了吧？”少女听到这儿，一步步的往后退，她颤着声音说：“ 什么？ 什么？他也说我已经死了？我难道真的已经死了吗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你当然没有死，只不过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，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，连您的母亲也不会相信。你现在出去，她也不会承认你是她的女儿。” 少女发了半天愣，忽然转身扑倒在床上，一手捶着床，她哽咽着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” 楚留香柔声说：“你要是肯完全相信我，我也许有法子替你解决这件事。” 少女趴在床上哭了很久，才转过身凝住着楚留香：“ 你真的是楚香帅吗？” 楚留香笑了笑：“有时候啊，我真的希望我不是楚留香，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非做楚留香不可。” 少女凝住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好，我就在这里躺三天。” 过了三天，你要是还是不能解决这件事， 我就死。 死了反而好一些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豪侠再探施家庄，抽丝剥茧探微茫，秀野桥边设约定，神机妙计解还阳。 楚留香觉得自己暂时还是不要和花金宫相见的好，所以决定先去好好的睡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晚上好办事。他心里似乎已经有了很多的主意，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左二爷不知道看过他多少次了，看见楚留香醒过来简直是如获至宝。他一把拉住了楚留香的手，苦笑着说： 兄弟呀，你倒睡得好，可知道我这一天受了多少罪吗？我简直连头发都快急秃了。 他跺着脚接着说：你可知道花金宫那个泼妇已经来过了吗？他居然敢带了一群乌赖到这里撒野，而且还要我替他的女儿偿命呢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那你是怎么把他打发走的呢？嘿，遇到这种泼妇，我实在是没有法子。我要是伤了他，岂非要被江湖的朋友笑我跟他一般见识呢？ 楚留香叹道：一点也不错，他只怕就因为知道二哥绝不会出手，所以才敢来呀。左青侯说：我只有拿那些剥皮无赖出气，他看到自己带来的人全躺下了，气焰才小了些。但临走的时候还在撒野，说他明天还要来。他拉着楚留香的手说：兄弟，你今天晚上好歹也要再到石家庄去一趟，给那个母老虎一个教训。他明天若是再来，我可实在是吃不消了。他自己不愿意跟花金宫交手，却叫楚留香去。这种烫山芋，楚留香虽接得多，却还是有些哭笑不得。左青侯自己好像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他苦笑着说： 我也知道，这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事，但是世上若还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件事情，那个人就是你，楚香帅。 这种话楚留香听得多了，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只可惜呀，小胡这次没有来，要不然让他去对付花金宫，那才真是对症下药呢。左青侯说： 兄弟，你难道不去吗？ 二哥你放心，我一定有法子叫他明天来不了。左青侯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忽然又皱着眉说：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得要兄弟你替我拿个主意。花金宫前脚刚刚走，后面就有个人跟着来了。 谁？世上难道还有比花金宫更难对付的人吗？ 芦花荡、 七星堂的丁氏双侠，兄弟，你总该知道吧？今天来的就是吴勾践、丁鱼、丁老二啊。楚留香说：“丁氏双侠，不都是二哥你的好朋友吗？”“是啊，非但是我的好朋友，还是我的亲家呀。但是麻烦就在这里呀。”“怎么？他莫非是来迎亲的？”“一点儿不错呀，只因为我们上个月已经商量好，定在这个月为朱儿和丁如凤成亲。丁老二这次来，那正是为了这件事啊。”“那么上个月明珠不是已经病了吗？”“就因为他病了，所以我才想为这个孩子冲冲喜呀。我指望他一嫁过去，他的病就能够好起来。嗨，谁料到现在又出了这种事呢。”他苦笑着脸接着说：“现在我要答应他在月中成亲。珠儿，哼，这个现在的珠儿怎么肯嫁过去呢？我若不答应，又能用什么法子推脱呢？哎，我简直是在做法自毙呀。”楚留香也只能是摸鼻子了，他喃喃地说：“不知道花金宫是否也为他的女儿跟薛二少爷定了婚期了。”只见一个家丁这个时候匆匆地赶过来，躬身说：“ 丁二侠叫小人来问老爷，楚香帅是否已经醒了？若是醒了，他也要来敬楚香帅的酒。若是没有醒，就请老爷先到前面去。” 楚留香笑道：“久闻丁家弟兄也是海量啊，张简斋却要保养身体，连一杯酒都不喝的。丁老二一定觉得一个人喝酒没意思了吧？”左青侯说：“不错，兄弟，你就快陪我去应付应付他吧。”楚留香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怎么，二哥，你难道要我醉醺醺的闯到石家庄去吗？”江湖传说中，有些酒盖酒仙们，酒喝得越多，那武功就越高。楚留香总觉得这些传说有些可笑，因为他知道一个人酒要是喝多了，胆子也许会壮，力气也许会大，但是反应却一定变得迟钝得多。高手相争，要是一个人的反应迟钝了，那是必败无疑的。所以楚留香虽然也很喜欢喝酒，但是在真正遇到强敌的时候，那前一晚一定要保持着清醒。奇怪的是，江湖之中居然也有人说，楚香帅的酒喝得越多，那武功反而越高。楚留香认为，这些话一定是那些不会喝酒的人说出来的。不喝酒的人好像总认为喝酒的人是某种怪物，连身体的构造都跟别人不同。其实呢，酒仙也是人，酒盖也是人，酒要是喝得多了，那脑袋一定也会糊涂的。今天楚留香没有喝酒，那并不是因为花金宫的婆媳难对付，而是因为那武功绝高的白痴。楚留香总觉得那个白痴有些神秘，有些奇怪，绝对不能够轻视。三更前，楚留香便已经到了石家庄。这一次他轻车熟路直奔后园，后园之中既无人迹，只有那竹林间的小屋仍然亮着灯光。石英的尸体莫非还在小屋里吗？楚留香轻烟似的掠上了屋檐，探手下望，就发现石英的尸体已经被搬出来了。一个青衣素服丫头打扮的少女正在收拾着屋子，灯光中看，这个少女仿佛甚美，她不像是做粗事的人呢， 他的手在整理着床铺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却表着状态。忽然伸手拿起了一盒胭脂，偷偷地藏在了怀里。过了半天，又对着那个铜镜轻轻地扭动了腰肢，扭着扭着，自己抿着嘴儿，偷偷地笑了。楚留香正觉得有些好笑，突听一个人说：“这一次你总逃不了了吧？”屋角后人影一闪，一个人闪出来了。楚留香也不禁吃了一惊，这个人好厉害的眼力，居然发现楚留香的藏身之处了吗？谁知这个人连看也没有向楚留香这边看一眼，他嘴里说着话，人已经冲进了屋子，却是个穿着白校服的少年。那个丫头显然也吃了一惊，但回头看了看这个少年，就笑了，拍着胸笑：“哎呦，原来是少庄主啊，吓了我一跳。”楚留香这才看清了这位施家庄的少庄主，只见他白生生的脸已经有些发福，显然是吃得太好，睡得太足。他身上穿的虽然是校服，但又可以看到里面那一身天青的缎子衣服，脸上更是没有丝毫的悲戚的神色，反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笑什么呀？我也不会吃人呢，最多也不过吃是你嘴上的胭脂。”那个丫头笑着啐了一声说：“呸，人家今天又没有涂胭脂吗？”师传宗说：“我不信。没有胭脂，那个嘴怎么红得像个樱桃呢？我要尝一尝。”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经搂住了那个丫头的腰。那个丫头跺着脚说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放手放手，不然我可要叫了。”师传宗喘着气说：“叫吧，笑吧，我不怕，我也没有偷东西。”这个丫头眼珠子一转，似笑非笑，娇嗔着说：“好嘛，你想要挟我？我才不稀罕这盒胭脂呢，我要想要，也不知道多少人抢着来送给我呢。”哼。师传宗笑着说：“我送给你呀，我送给你呀。哎呦，好婴儿哎，只要你肯将就我，我就把宝香斋的胭脂花粉全都买来送给你。”婴儿咬着嘴唇说：“我可不敢要，我怕少奶奶剥我的皮。”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个母老虎不会知道，不会知道。他身子一扑，两个人就滚到床上去了。婴儿喘息着说：“今天不行啊，这个地方不行啊，昨天二小姐才……”他的嘴还没有说完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。师传宗的喘息声更粗了：“今天不行，明天就没机会了。那个母老虎盯得好凶啊，好婴儿，好婴儿，你答应我，我什么都给你，都给你。”楚留香又好气又好笑，想到那位少奶奶的尊容，他也觉得这位少庄主的确是有些可怜。他也知道，老婆盯得越凶，男人越要偷嘴，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。那不能怪这位少庄主的，只不过他选的地方时间实在是太不对了。楚留香虽不愿意管这种闲事，但是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楚留香敲了敲窗户说：“有人来了。”这四个短短的字还没有说完，床上的两个人已经像两条被人踩着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了。 失传宗的身子缩成了一团，瑟瑟发抖。婴儿的胆子反而大了，他一面穿着衣服，一面大声地说：“ 谁呀？想来偷东西的吗？” 失传宗立刻说：“ 不错，一定是小偷吧？我去叫人来抓贼了啊！” 他脚底抹油，已经想溜之大吉了，但是楚留香身子一闪，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了。师传宗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呀，他吃惊说：“ 你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啊！你偷东西居然敢偷到这里来了啊！你快夹着尾巴逃走吧，少庄主还可以饶你一命。” 看到来人是个陌生人，他的胆子忽然壮了。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你最好先明白三件事：第一，我绝不会逃走；第二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；第三，我更不怕你叫人。” 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示威的动作，因为他知道像失传宗这样的风流阔少用几句话就可以吓住了。失传宗的脸色果然发青了，他痴痴地说：“ 你想是怎么样呢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我只问你想怎么样，是要我把你的老婆找来，还是带我去找梁妈呢？” 失传宗愣住 了：“什么？带你去找梁妈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不错呀， 这两件事情，随便你选一样啊。”这简直就像是问别人，是愿意吃红烧肉啊，还是愿意吃大便呢？ 失传宗那一颗心顿时就定下来了，他生怕楚留香还会改变主意，连忙点头说：“ 好，我带你去找梁妈，走。” 小院中的偏厅已经改作灵堂了， 梁妈坐在灵位旁，垂着头，好像又睡着了。暗淡的烛光映着黄冠白幔，映着他那苍苍的白发，看来真是说不出的凄凉。 失传宗带着楚留香绕着小路来到了这里，他的心里一直在奇怪呀，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出这个人找梁妈为什么呀。 只见楚留香走过去，站在了梁妈的面前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梁妈一惊，几乎连人带椅子都跌倒在地了。但是等她看清楚面前的人的时候，她已经哭得发红的老眼睛竟似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神色。她说：“ 原来又是你呀，你总算是个有良心的人，也不枉婴儿为了你。” 说到婴儿，他的喉头好像又被塞住了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不认得你的人，一定会以为你才是殷姑娘的母亲呢。” 梁妈哽咽着说：“婴儿虽不是我生的，可是我从小把他带大呀，我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只有他可算是我的亲人了。现在他死了，我 楚留香的心里也不禁觉得有些凄凉。 这个时候失传宗已经悄悄地溜走了， 但是楚留香故意没有看见。 梁妈擦着眼泪说：“ 哎，你既然来了，就算尽了你的心意了。现在啊， 快走吧， 要是再被夫人看见，只怕就…… 楚留香忽然说，你想不想再见殷姑娘一面呢？ 梁妈豁然抬起了头，吃惊地看着他说，什么？他已经死了呀。 你要是想见他，我有法子。 你有什么法子？你会招魂？ 你现在不必多问，总之明天正午，你若肯在秀野桥头等我，我就有法子带你去见殷姑娘。 什么？明天正午，秀野桥，你难道？ 突然一个人说，好小子，算你够胆，昨天饶了你，今天你居然还敢来。 楚留香不用回头就知道这是花金公来了， 但他看来一点儿也不吃惊，似乎早就等着他来了。只见花金公和施少奶奶今天都换了一身紧身衣裤，还带了十几个劲装的丫鬟，每个人都手持金弓，背插双剑，那行动居然都是十分的矫健。楚留香笑了笑，久闻夫人，你的娘子军英勇更胜须眉啊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凡。 花金公冷冷地说， 少来拍马屁，我只问你，你究竟是不是楚留香？ 楚留香说， 楚留香，我看来很像楚留香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